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飞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旧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冰面达70万平方米的颐和园昆明湖冰场本周开始迎接游客，这是本市城区面积最大的天然冰场，加上之前陆续开放的北海、紫竹院、陶然亭、北京植物园的冰场，市属公园的五大冰场已全都开放。今年北海公园冰场在往年的基础上增设了冰上漂移项目，提供成人、儿童两种冰上漂移车，市民游客可以在骑行过程当中通过拉动左右闸体验漂移。此外，北海公园还计划开展冰溪展演活动，再现皇家园林冬季冰上活动的盛况，弘扬传统文化。本月底，通州首块可拆卸的冰场将投入使用，可拆卸冰场位于通州区体育场内，可同时容纳30人上冰，市民到时可以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今年本市将创建1000个左右的美丽乡村，这些乡村主要分布在郊区主要道路、旅游区及重点场所周边，最终将连成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今年年内，朝阳区计划增绿1000公顷，其中包括来广营休闲公园、王自营官庄公园、十八里店横街子公园和桃溪公园等8处有特色的郊野公园。通州古雅风味的码头初露芳容，今年夏天凉水河岸将恢复古韵景观，市民可以乘坐游船观光，在流光幻影当中感受千年的漕运文化。此次施工除了环清水质、打造绿廊，防洪标准也将相应提升，航道码头分为2大景点，航线总长约9280米。昌平区透露，大运河文化带核心区域白福泉遗址公园的设计方案正在征集当中，预计今年3月出炉。按照构想，白福泉遗址公园将再现龙泉漱玉景观，未来在主体建设及文物修缮完成之后免费向公众开放。第23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昨天落幕，17个国家25支代表队的近100名选手参赛，最终俄罗斯阿姆尔斯克代表队的参赛作品《新娘》摘取了桂冠。2月1号开始，中国驾照可以在除奥兰岛外的芬兰所有地区使用。按照新规，中国游客持国内签发的驾照可以在入境芬兰一年内驾驶相应车辆。不过按照要求，如果要去芬兰自驾，需要将驾照的中文部分附上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英语、德语或者法语的翻译件才可以使用。目前美国的大多数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认可中国驾照，但不同国家对中国驾照的使用和期限有不同的规定。出游前可以向旅行社咨询，并在国内准备好各种手续，以便畅快出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下，今天中午本市扩散条件依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今天下午有弱北风到达本市，对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有一定作用，但是等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又会变得不太有利，还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到底什么是中国画？现代人要如何才能欣赏和理解中国水墨？古时山水中的深情，在今天是否依然会和你我产生共鸣？艺术普及类作品《山山水水聊聊画画》一书近日上市，年轻的水墨艺术家马晶晶用生花妙笔续写纸上山河，从彪悍的蒙元开始，讲到大清灭亡，闲侃元明清三代水墨，勾勒700年山水画史，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告诉你，水墨不是晦涩艰深的理论，看画其实就是玩。今天的诵读小站，作者马晶晶为您解读中国水墨的前世今生。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是2018年的第二个周日，我又在诵读小站当中和大家准时相约，为大家来推荐好书，一起读好书。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非常美的书，第一次拿到手里的感觉是像一件珍品，值得被好好收藏。这本书的封皮是水蓝色的，上面是层峦起伏、若隐若现的群山，而在中间的这一座山呢，做了一个艺术化的镂空处理。在这个镂空的下面呢，其实是一幅水墨画。这幅画到底画了一幅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它反映了这本书的主旨。那说到这个谜底呢，我们就要请出这本书的作者，青年水墨艺术家马晶晶来解答。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晶晶。晶晶你好。 一丹你好。 嗯，欢迎到我们的站里来哈。 非常荣幸。 嗯，说到了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叫山山水水聊画画。 聊聊。 对，聊聊画画。山山水水聊聊画画。 嗯。 诶，为什么叫山山水水聊聊画画？ 因为我觉得看画本来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因为你又不考试，对吧？所以看画只是在你生活中，它对我来说就是生活中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包括我从小也都是家里面人聊着画儿，然后怎么长大的，所以它是我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感受吧。我也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能感觉到很轻松。 嗯，其实一说到了中国的山水画哈，大家都想到一个词，就是高雅。或者说有一点曲高和寡的感觉哈，尤其对于现代很多的观赏者来说哈，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的生活没有特别相关性，非常遥远，是收藏家会更多的能够读懂和鉴赏它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敢或不愿意涉及这个书画艺术的原因之一哈。其实挺想问问晶晶的，因为晶晶其实你是属于年轻的80后一代哈，你是怎么跟这个书画结缘的？ 首先80已经老了然后开玩笑，是这样，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么一个书画的环境里，因为我父亲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从小可能就是你知道童工吧，就帮着家里打画什么的，就是有时候我爸就觉得这事儿，哎，我教你看这个画呢，我不是说就让你特别枯燥的去看， 嗯， 比如说我们会就是他会让我去教我看，哎，你看这个题跋。 啊配的这个画，然后哎这个侍女她会配什么山，然后记得许邦达老先生的外号叫许半尺嘛， 嗯， 他开这个画开到半尺，他就知道画的是什么，因为这里面都是有套路的。 哦， 但是可能没有人说，其实很简单，但没有人说，你可能不了解，但是对，就是这些套路如果告诉你之后，它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题跋或者这个印章，然后去判断这幅画的它的年代， 嗯， 或者它的材质啊，这一切其实对我来说小的时候有点像破案，你知道，给你出一个那个谜题， 嗯， 然后 有点揭秘的感觉哈，一步一步揭开这个谜底，会觉得哎呀特别有意思。 对， 嗯， 然后所以我在书里面呢，嗯，就是以这个倒推的方法，其实从这个题跋印章，然后材质，包括他们的这个风格布局，用倒推的办法来告诉大家说，哎，你看到了，比如说你看到了诗书画印四个要素都有的，那肯定是元代以后的画。 嗯，诗书画印这四个要素都有的话，就是元代之后的。 对， 嗯，为什么是元代之后才出现的呢？ 对，因为元代开始，元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元代开始兴文人画。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包括这回这个赵孟頫的特展， 对， 包括之前死僧的特展，我觉得特别棒。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迹。 嗯，补充一下哈，这个信息是其实在今年的十月份哈， 对对对， 大家非常熟悉的故宫博物院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山水的画作，叫做《千里江山图》哈，18岁的王希孟做的。 对， 那和这幅《千里江山图》一起展出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叫做赵孟頫，非常震惊的哈，因为是好像第一次把赵孟頫的真迹拿过来展出。 对， 说到了文人画哈，包括和这个画家的关系，其实挺特别的。我一直很好奇哈，我说为什么觉得元代之后的文人画画也特别好？ 我觉得主要是闲的， 有时间。 对，因为在元代之前，可能大家没有这样一个文人画的大爆发，包括文人画的这个概念，其实它不是赵孟頫提出的，这个是明代的这个大书法家、大画家，还有就是著名的艺评人，就现在讲董其昌，董其昌他提出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在就是蒙古人他做了皇帝之后，大量的汉人文人他没有时间，他没有这个条件去报效祖国，你知道吗，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所以呢他们就都出走，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出世无路，一部分是因为不愿意为蒙古人服务，然后全部就没办法，文人就出走山林，然后就有大量的时间画画。然后包括他们画的时候会抒发自己的心情，就是哎，我画这幅画的心情，像我们记录这个朋友圈啊、发微博一样。所以才有了这个题跋，就是诗和书。为什么说诗和书呢？因为题跋你不只说是你只是记录，像我们现在很简单，其实它要求有书法吧。 对， 而且他所有的题跋得像一首诗，它得漂亮，所以叫诗书。然后包括我们原来就有的这个画印呢，是因为就是大家讲究了吧，每人带个小印章，你知道吧，按上了自己的印章，开始出现自己的名字， 对， 这叫诗书画印四绝。他一定就是，所以那时候的文人就是他们的台阶非常高，就是， 非常讲究， 对对对， 而且非常的精致哈， 对对对， 一定要什么都有。 对， 这有点像乾隆，他经常会在他的画作上或者他收藏的画作上一定要盖上自己的大印哈。有很多网友吐槽哈，说乾隆是在哪儿都想盖上他自己的名字。 对，因为他这个不讲究被吐槽，是因为为什么说诗书画印，就是诗书画印它其实组织起来它也是一幅画。就是，所以你章盖哪儿，题跋题哪儿，你都是非常讲究的。但是乾隆是因为他乱题，所以就被大家吐槽。然后我书里面还专门为他这个题跋，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小彩蛋，就叫《乾隆的檀木的秘密》，你知道吗？ 乾隆的檀木的秘密。 对对对，我把他的那个，因为他把画儿，就整个他喜欢的画儿，就是包括赵孟頫的很多，大家如果去看展览的时候可能有注意到，整个就是做成了檀木密密麻麻，就是画的原作完全被他破坏了，所以这是大家诟病他没有审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你刚刚也聊到了赵孟頫哈，其实赵孟頫应该说是了解中国山水画呀，包括了解中国文人画很重要的一个入门哈，所以你在开篇其实讲到了赵孟頫。 对， 赵孟頫旁边您写的是《大宋皇族美丽的错误》啊，为什么会这样来提呢？ 因为他是这个宋朝的皇族的后裔，他是赵佶的后代，但你知道就是皇帝生活也不检点，然后就好多好多的子孙，他不是最正统的那支，但是他也是这个赵宋的皇族后裔，就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些人都特别有骨气，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国家被你们灭了，那我绝对不会去给你当臣子的，这不是叛国吗，对他们来说相当于 对就没有气节的一件事情， 对，没骨气。但是这个赵孟俯呢就被忽必烈给收编了，就是这事儿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算是他人生他自认为的一个污点吧，但他也没办法，问题是传说他被忽必烈收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特别漂亮。 哦，赵孟俯是一个帅男子啊， 对， 是这样的吗？ 对，然后后来我在那个哪，因为他的其实他有一幅自画的小像在这个展览中，但是这个小像其实是一个符号型的，不会代表他诶真的长什么样。然后但是呢好像有人在这个临摹就画过一幅他的肖像，但也不知道谁画的。当时是挂在了这个赵孟俯特展一进门的那个位置。位置放得非常大，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各有评说吧，我觉得长得是挺端庄的，你知道眉染那种啊，所以呢 非常的斯文的感觉，文雅， 对对对，然后长而画了好像还挺像蒙古人的那种圆脸，你知道吧。所以呢他出事之后，问题是他做官还做得特别好，他是一个特别适合当官的人，但是他血液里面是流着赵佶，因为我对宋徽宗赵佶是有个人崇拜的，所以我老提，就他流着是赵佶的这个血，他这个皇家血脉的，所以他只能把他自己全部的心思而放在他的书画当中。所以他的画当中你看就是比如说鹊华秋色呀，然后这一系列比如说人马图啊，看到跟这个宋朝的画是完全两码事，他不画那种东西了，他开始学直接学唐。 所以其实你在赵孟俯的这一章当中，我觉得信息量还蛮大的，你写到心中的大好河山， 对对对， 这边讲到说赵孟俯他追求的是作画贵有古意，古不指的是宋，而指的是唐。 对，就是我为什么说他特别纠结的一点，因为宋朝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顶峰。 对，大家看青绿山水就能感觉到哈，千里江山图一个18岁的少年画的那么的恢宏壮阔哈，大好河山，而且它的颜色到现在历经了900多年哈，依然是鲜艳绚烂的哈，而且听说它那个颜料都是很贵重的珠宝的那种级的，对对对，可贵了，那是举国之力哈，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拥有这样的画料哈，所以就很好奇哈，他为什么不崇拜宋反而崇拜唐呢？ 两方面，艺术方面我觉得是确实晋唐，我光说笔墨艺术方面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说的笔墨艺术可能我指书法会比较多，像王羲之啊，像颜真卿啊，这些人就是书法在晋唐是走到一个高峰的，就全都是大艺术家。赵孟俯提出了一点，他就觉得书画同源，就是他画画不再说是只是画，把书法带到画里面，他像写画，所以他才说他才向古代去学，他向晋唐去学，因为他要这个书法，包括他的构图，就是他整个山的这个形状其实很抽象。 明白了， 对，所以他其实是把整个书法其实我们也不是看这个笔墨的艺术，也不是说一笔两笔这种单独，它是一个间架结构。包括王羲之，你也看到他写的《兰亭集序》，并不是说这一笔写的挺好，那些所有的之字全都长得不一样，他其实像画出来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像画出来的，而从赵孟俯开始，所有的画像写出来的。 哇，这就是一个区别哈。 对， 说到了这个赵孟俯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赵孟俯的这个书法也是特别有名的哈，你书中也写到了被乾隆爷捧红的赵孟俯体哈， 对对对， 而且你会感觉到这里边的书法作品，哎呀，就是他的那种清新隽永哈，你通过他的每一个字的笔划能够感受到哈，那种飘逸，仿佛就像一个仙子哈，就跃然纸上的感觉， 对，像舞蹈一样。 是的，这说到的是赵孟俯体，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赵孟俯第一个印象可能是他的画马。因为我记得我在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吧，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次叫《石渠宝笈》， 对， 这里面有赵孟俯的一幅画哈， 对， 就是画的一个马。我当时有个感受，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会觉得比如说之前 我们看到的这个宋代的马很清瘦，很清瘦，而且是很有力量的。 嗯， 但你会觉得唐代的马非常的臃肿，非常的胖。 嗯， 元代也是如此。 嗯， 而且马后边的尾巴呀，就是是以辫子的形式给辫起来，就是扎起来的哈。哎，你会觉得这样的马是可以作战跑得远吗？ 他这幅就是我在书里面收他这幅人骑图，就是这回故宫也展了，特别特别典型的唐人的画法。 嗯， 包括你像那个赵夜白，就是整天我之前跟人开玩笑，因为唐代人特别爱马，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好车，那唐代人是要 把马当成车，叫豪车哈，就是豪马。 对，人家那个太宗入殓都是要就是。八骏跟着，你知道吧，他做那个雕塑。唐代画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用阴影去堆积这个马的骨骼，马的肌肉，就是你在博物馆其实老远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唐代的马。 嗯， 你看它跟徐悲鸿的马是完全两码事。徐悲鸿是结合了这个西化的方法，它有骨骼感，而 苍劲有力。 对，唐代的马是它非常的圆融。 嗯， 其实就是很中国很古代的那种很圆融，很它想要的是那种高贵的感觉，像赵夜白那种嘶吼着想要，外面还挺胖的，就是我当时开玩笑就特别像那个中产阶级自画像，你知道吗？ 对。其实能够理解哈，因为唐代是中国最繁盛的一个朝代哈，是帝国嘛。 那阵儿唐代，妈呀，那长安就是纽约，然后我们才世界中心呢。 对，是的，所以他肯定要通过画画的这种方式展现那个时代哈，人们的审美。 对， 所以以胖为美嘛。这说到赵孟俯哈，而且你第二章我觉得印象也很深，说到了《富春山居图》，就是你写的是用腿画成的《富春山居图》哈，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个黄公望也是，你知道，他是个道士，你知道， 哦， 然后他道士特别喜欢在山里走，而且他画，大家看这《富春山居图》啊，觉得就是连绵不绝，一气呵成。其实他画了好几年。 哦， 他会带着他的那个小写生的，就是当初叫粉本。就是粉色的粉，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些写生的那个工具啊什么的，他去山里面就去看，然后白天写，然后晚上回来，然后第二天有灵感了就补几笔。他画了好多年才画出了这幅《富春山居图》，所以我觉得他是用腿画出来的，而不是说就是在家，你知道， 默默的去想，然后呢， 对对对， 去冥想去画出来的哈。 嗯， 这幅画挺有意思的哈，这幅画应该是有两段哈，前半段是叫圣山。图哈， 对对对， 是藏在了浙江省博物馆。 嗯， 后半段呢叫做《无用诗卷》哈， 嗯， 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哈。 嗯，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哈，为什么这幅画会这么的火，就是会被历朝历代的人哈，作为国宝级哈，去珍藏，然后去鉴赏它。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篇幅够大，这是一点，当然了，第二点就是他的经历身世也非常非常的传奇。就你感觉这两幅画像两幅那个藏宝图，你知道，就拼一块儿，这就是大家就能找到宝藏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中国人对这些藏宝的这种东西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再加上他黄公望50多岁才开始画画，然后他只画了可能20多年的时间，但是他能画到如此程度，他能画到元代顶级的程度，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就跟他自己的心性，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系列的他的经历非常有关系。首先他是一个道士，然后他的心境就会比别人要高很多。 嗯， 然后呢再加上他画出来的那个《富春山居图》，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节奏感非常强。 嗯， 就是那一笔他也没有特别多的存在，他到最后直接可能我觉得那个线条就是那么轻轻的过去，但是非常有生命力。 哦，嗯， 然后就像咱们的心电图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幅画它本身是带有生命的。 嗯，对，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青绿山水画哈，你在书中也特别作为一张来表现。 嗯， 青绿山水其实你会感觉到它的颜色非常的绚烂。 嗯， 但这很少大家能看出来这是宋代的画法哈，因为你会发现宋代元代的画都比较的雅致，它的颜色就是偏暗色哈。 嗯， 对，那青绿山水是怎么出现的？ 其实我觉得它都是水墨，只不过是大家表现形式不一样。 嗯， 青绿山水其实一直是这个中国水墨的一个主流，因为皇家都喜欢用青绿。 嗯， 你包括这次千里江山特展里面，其实有一幅画，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因为上次《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展的时候，他也展了，叫《展子琴游春图》。 对，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很可惜没有人理他一下。 他是默默的在一个角落。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他是在 外厅，它不在里厅嘛。 那么它是一进门第一幅画，就是 对对，就是外厅嘛。 故宫的心思对它，就是包括《清明上河图》那一次，它是进门右边第一幅画。 对， 就是、当时我 大家可能都奔着那个青绿山水去了，都忘了它这个展子前游春图。 对，然后 对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你看它也是青绿山水。 嗯，但它颜色确实经过时间的这个， 它1000年了。 对，它就变得有点那种暗了。 它是因为它是在卷上，所以它那个颜料有剥离。但它颜料其实是不差于千里江山的。在中国之前，唐宋元，其实它这个青绿山水是一个主流，包括清代初期的时候，四王他这个青绿山水也是主流，是这个是一个官方体制内的。而这个水墨丹青其实就不是说是丹就是红的意思嘛，青就是绿的意思， 对， 所以它青绿山水其实一直是主流。然后关于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能看到就是一团白啊一团黑啊，就是黑白两色的，其实就是在文人画兴起的时候，人们开始因为纸张也进步了，以前都在卷上画画，后来他开始用纸了，其实他有写画，他有了笔墨艺术，他有了更多的趣味性，就更注重的是这个笔墨的本身的这种艺术。 在你的这个开篇哈，说到了一段话，你说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回答了到底什么是中国水墨山水画，供大家参考哈，就是弘一大师在他的送别中唱到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为什么是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山水画呢？ 我不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人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我看到弘一他的这首送别，包括他的字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就是鼻子一酸那种。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山水画，就是大家看到好像没有像西方的画西画那么好理解，但其实中国的山水画其实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个很科学的视角，它是一个在上帝的视角，它带着你去进入画中。而且你看到它一个山连着另外一个山，有主峰有侧峰，你包括像这个大家熟知的这个《富春山居图》，那么一个长卷，它是一点一点打开去看的，就把你带入到情景里面。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圆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圆，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

大艺术家来讲，就科举就是他们的黑洞，就肯定考不上。唐伯虎好容易考上了，结果又被就猪队友拉下水，说他作弊，就特别惨。 嗯、 从此人生就一蹶不振，然后就开始买醉啊，就画画就是为了抒发感情，然后顺便赚点酒水钱，嗯、然后最后死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凄惨。 哎呀，所以说大才子啊，他必有不平凡的或者传奇的一生哈。其实有句话说的好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人生当中的那些坎坷，可能你也画不出或者也写不出脍炙人口的诗句。包括其实在你的书中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国的古诗词与画作的相互联系哈，相互映照。比如说唐伯虎唐寅哈，这里面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我们可以通过诵读的方式让大家共同来体会一下哈，唐伯虎当时的心境。 唐伯虎的桃花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跪着去，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刚刚说到了这个诗词哈、啊，其实还有一个诗词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也是你特别喜欢的哈、啊 嗯， 就是 陈洪绶的那个。 对，陈洪绶的、 嗯、 陈洪绶呢，应该说很多朋友可能对他不是很熟， 嗯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陈洪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洪绶也是一个被科举 耽误的人， 成就了的， 哦，成就了的， 对对对，也可以说，因为古代他们文人还是想出世的，但是、 嗯、 所以对他自己来觉得他可能觉得自己耽误了，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宝贵的财富，他就成为了一个大画家、 嗯、 陈洪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画人物画得非常棒的一位画家、 嗯、 而且他画人物就是那个眼神特别的，就特别像那个八大画鱼画兔子、 哦、 就是都呆萌型的，你知道，特别有特点。但他这种呆萌型其实也是在复古、 嗯、 他是学的是这个晋唐， 哦， 他也是，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你看中国画山水很多，画人物的没有那么多，但他真的是把人物画、 嗯， 包括这个表情啊，然后他的用色，他的用笔，全都带到了一个，就是我像如果打游戏的话，就是又打通了一个通关的感觉。 嗯、对，陈洪绶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画家哈，而且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哈，这个自画像你在你的这个书中也体现了哈、 嗯， 就是感觉他的两个眉头皱得很紧，然后有一点就是斜着看人的感觉哈，不知道 怂。 对，陈洪绶为什么把自己画得很怂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戏谑的。其实他是戏谑，他是觉得有趣的，就包括我现在我自己不是也画画玩嘛、 嗯、 就是我觉得我画画也喜欢用这样的眼神，我觉得有趣啊、 嗯、 就是其实你是一种冷眼看世界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既在其中但又距你千里之外。他画什么水浒叶子，比如像水浒叶子啊西厢记，后来就是民间的版本都是按照他的这个东西来画的，他做了一个范本。 嗯， 所以其实他也是属于在民间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 大师。 嗯，然后呢，其实说到了这个陈洪寿啊，这里边提到了一首古诗词，就是《归去来兮辞》哈。 嗯， 因为呢，陈洪寿曾经创作过一幅画，叫做《归去来兮图》哈。 对 对 这个应该是根据陶渊明的这首诗哈， 嗯， 来做的这个画。 嗯嗯，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怀念一下这首诗哈。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兮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见，知来者知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来兮，请兮交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亦崎岖而经丘。目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修。其实陶渊明的这首诗呢，应该说是一个出世之作哈， 嗯， 也是当时的那种心境的表达。在官场不如意哈，然后呢就想人生要有另外一种洒脱的活法哈。 嗯嗯， 那其实在这个陈洪寿的画作当中，《归去来兮图》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他其实是因为那阵是明末了嘛，眼看就是清朝人已经打进来了，已经入关了。 嗯， 当时他的这个好朋友周亮公，当时也是他的金主，就是买他画的最多的那个人， 嗯， 他的收藏家，就想在清朝当官。这个陈洪寿呢，他是坚决不降清的， 嗯， 而且他身边很多很多朋友就因为清军入关就自杀了。 哦， 但是陈洪寿他因为拖家带口的，可能人家拖家带口，主要是他没这个勇气。 嗯， 然后呢，周亮公要这个做官，然后要做官就想问陈洪寿就要一幅画。 嗯， 就陈洪寿就真的是想了半天给他画了这个《归去来》。 嗯， 讲的是陶渊明隐居的故事。 嗯， 其实这个寓意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你别做官了，你神经病吧，就是没你还是跟我一样，就是大家就浪迹江湖吧。周亮公没有听，拿了画也没有听。 嗯， 结果就是果不其然，其实这个周亮公的结局也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其实他画这幅画主要是第一画给自己， 嗯， 第二画给周亮公。 其实文人画画哈，很多时候是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在文学上的很多寓意哈。 嗯， 所以其实我们看一幅画作不能只看它的色彩，它的表面的架构，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寓意和它的意境。 嗯，对对对。 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山山水水聊聊画画这本书哈，我印象很深刻的在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上写的一句话哈，叫山水中的深情相隔千年也有共鸣。 嗯， 如果你对国画一无所知，那更该看看这本书哈。想问问这个晶晶哈， 嗯， 你觉得在这个山水画中，因为毕竟跟我们时代很遥远了哈，你能得到哪些共鸣之处？ 因为就像郑板桥说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真正好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它是直指人心的。 嗯， 所以你肯定是能感受到这种共鸣。文人画它真的就是画他自己的心境，这种好的艺术它能够直接就能打动你，你能看，你能感觉到他的一笔是怎么来的，诶，他为什么要这么画。 嗯， 你再加上知道，因为我觉得每幅画，因为他作者是人，人是有信仰的，包括我刚才说为什么是文人画，就是文人画就是说白了，我有理想主义，我有骨气，你知道吧。 嗯， 包括什么竹林七贤、陶渊明这些人都是他们的这个 idol， 所以你能感觉到他们，就是包括倪瓒他那种天下第一雅，就是真的是他背后的这些故事，他的这整个人的 他这个人他的信仰去支撑着他的一幅画， 嗯， 他总会打动到你，就是说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通过一幅画哈，能够跟作者产生一种共鸣，或者是能够去体会他当时的心境哈，你会觉得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书画也是我们的桃花源，我觉得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展，真的是能让自己在这么快节奏的社会环境里稍微静一静， 嗯， 可能很多事情它就清晰了。 对，其实拿到这本书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特别的美哈。为什么很美？首先它的装帧很精致，它的每一页都是那种杂志的那种纸张哈， 嗯， 因为它要刊在上面的画，这个画要高清图嘛， 对对对， 而且是中国山水画的意蕴要展现出来， 对， 所以造价应该是不菲哈。 对，不想看字儿的就这些画都够了 对，应该说是非常全的一本关于元明清哈， 对， 这个三朝的这个代表性画作的一个集合哈，嗯嗯，而且呢这本书一上来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封面哈， 嗯， 它这个封面很有意思，它是以前我们学美学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叫做借景哈， 嗯， 它其实是在这个封底呢它是一幅画，书皮呢它是做了一个镂空哈，一个山的这样一个镂空，嗯，所以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好像一打开就有一种特别立体的感觉哈， 嗯， 这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首先就是封二的那个就是镂空底下那一部分露出来的是这个吴镇的一幅叫《渔父图》， 哦， 然后吴镇这个为什么要选这幅画？因为他实在太葛了，他一辈子就画《渔父图》。 渔父是什么？ 渔就是打鱼的渔，父，嗯，就是父亲的父， 哦， 就是这么一幅画，然后江上有一小人儿，就是在那钓鱼，你知道吧？ 哦， 钓不钓的且两说呢，但就 这个。这个人他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这一辈子画画就画这个在江上打鱼的这个画作。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就是他这种画肯定卖不出去你知道吧，他就靠给人算命为生， 哦， 然后呢他旁边还有个邻居叫盛茂的，盛茂画画画特，哦，就是他画这种带彩色的特别雅俗共赏卖特好， 嗯， 然后他妻子就说，哎，你画他那样的人，结果吴镇就翻了个白眼说20年后不复耳。 哦，20年后不复耳， 果然就是，嗯，别说就是几百年后就是吴镇是袁四家，盛茂什么都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吴镇是真的是 非常有骨气的一位画家， 对，而且他对艺术的这种坚持， 嗯， 这种追求就是特别令人敬佩，所以就选了他当封面。 说到了这本书山山水水聊聊画画，这应该是元明清卷哈， 对对对， 这是你的第二本， 对对对 对，第一本书聊的是什么内容？ 是魏晋到两宋， 哦， 就是从竹林七贤一直聊到了这个南宋灭亡。 我发现其实晶晶有一种情怀哈，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你的这种调侃式的方式哈，因为你的这个书当中的语言都非常的好玩， 嗯， 既有这个英文的夹杂着，还有这个网络体的这个 特别非主流， 对，非主流的这种年轻人的特别喜欢的这种表达方式哈，来阐述中国的画作哈。 我不知道是叫不叫情怀，因为我周围实在没人跟我聊天了你知道吧，因为大家都去看西画，因为中国画看不懂，我说不难呀，我就用提点的方式就把它倒推了、我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就是用这种比较轻松的语言告诉你，我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人能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方面，就是除了这个看画让大家有享受之外，我觉得画背后的故事对我们现实生活还是挺有用的，反正我是按照这些文人风骨是去这么要求自己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应该是像活在一个古代的人一样。 嗯，好，今天特别感谢晶晶的分享，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美的中国山水画的鉴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打开一扇艺术之门哈，会让你能够通过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世界。谢 谢 晶晶。 谢谢一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